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我们的背包已装满军粮，出发去山顶晒月光。 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 白色的鸽子，柔软的海浪，甜蜜地说世界早安。诗人的脑袋装着那远方， 要跳啦啦，陪我再睡一觉。哒哒哒，虔诚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看那太阳的光线，还有爱的形状，你是否忘记昨日忧伤？虔诚的幸福的流浪，一点点的梦想，再多一点希望，回忆向往都在远方。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我们的背包已装满军粮，出发去山顶晒月光。 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 白色的鸽子，海浪甜蜜地说世界早安。诗人的脑袋装着那远方， 要跳啦啦，陪我再睡一觉。哒哒哒，虔诚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看那太阳的光线，还有大雨的形状，你是否忘记昨日忧伤？虔诚的幸福的一点点的梦想，再多一点希望，回忆向往。